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点解咁巴闭呢？唉，就系习总唔承认嗰样嘢啦。佢话我哋要三权合作啊嘛，哇吓到我哋跌咗落地啦，香港人。因为最先提出三权分立嘅就系曼德斯鸠，就 Montesquieu 系18世纪嘅时期啊，几犀利啊！啊，就已經提出三權分立呢個咁樣嘅理論啦。好啦，咁就其實當其時呢亦都係有呢個康德嘅，康德仲早少少啦，早返啲啦，即係18世紀嗰時候康德。不過康德呢其實喺我哋呢個咁樣嘅政治哲學嘅論述呢，通常就我哋又唔係需要點提，因為佢主要都係尋求嗰、那個即係人嘅道德呢，佢就提出一個叫道德律令啊，一個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或者個 moral imperative。 咁其實佢呢個道德律令呢，我就覺得呢係似我哋宋明理學入面嘅致良知說，係咪？你知王陽明啊嗰啲咁樣啦， 知行合一， 朱熹啊，六九淵咁啊，其實王陽明嗰個呢知行合一仲勁啊。其實知行合一呢 就 已經係等於馬克思嗰個啦，因為馬克思呢咁啊，其實我哋都去到19世紀啦。19世紀1848年就共產黨宣言啦，其實應該叫共產主義宣言啦。我講過啦，因為嗰時世界上未有共產黨嘅。1848年，好啦，咁但係1848年嘅時期咧，佢有一句名句啊嘛，佢話：從來哲學家咧所做嘅嘢都係為咗理解呢個世界，但係其實哲學家真正要做嘅係研究點樣改變呢個世界。 啱啊， 係嘛？咁佢講嗰樣嘢就叫實踐啊嘛。啊！佢成日好強調實踐嘅，佢德文就叫 praxis， 就 praxis praxis。咁但係其實佢即係佢呢個實踐，即係話你根本如果唔實踐嘅時期，你話知係冇意思嘅。其實王陽明早過馬克思好多已經講咗啦，嚇、啊！即係我哋一成日講叫咩 action learning 啊嗰啲咁樣係嘛？其實就係話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呢、這個就是王陽明所講嘅，哇幾勁啊，勁過馬克思啦，係咪？即係但其實馬克思就係、是、當然馬克思都係自己獨立諗出嚟嘅，我相信佢唔係因為睇咗王陽明嘅，係咪？但佢意思即係話其實 philosophy 個重點就係佢點樣改變世界，改變世界就要 take action、take action 就要實踐，實踐 出真知嘛，係咪？就係、是、叫 praxis 啦，咁、就 是、但而家香港社運界呢太多人搞理論了，即係實踐嘅人都比較少。 咁當然啦，理論同實踐之間嗰個平衡呢即係有排拗啦，係咪？咁但我都係講呢，康德呢其實佢講嗰個道德律令呢其實就即、是、係似乎我哋等於理學，即係都係儒家啦，儒家理學入面嘅所謂致良知啦，即係嗰個 conscience 咁啦。好啦，咁但係講到呢就馬克思嘅批判呢其實係對學術界影響都好大嘅。但後嚟呢即係主流嘅思想家呢，特別係當然係要點樣為權貴服務嗰啲呢，佢就千方百計呢就將佢淡化佢、將佢邊緣化佢啊，就講個第二啲嘢。咁當然其中一個呢，即係佢我又唔係話即係佢專登為權貴服務嘅、啊、應該都係同馬克思同期嘅，就叫穆爾、啊、就係一個英國哲學家叫 John Stuart Mill 呢，因為佢寫咗本書叫《論自由》啊，On Liberty 呢，咁呢亦都被視為呢即係所謂自由主義嘅一個嘅經典啊，即係最早嘅一個係最全面嘅論述，即係咩叫自由啊咁樣就講 Liberty 啦。咁呢就當然佢嗰個角度都係傾向於即係佢完全係冇馬克思嗰種批判啦，即係佢已經接受咗而家個社會嘅秩序就係咁㗎啦，係咪？即係佢唔會叫資本家啦，但係即係總之呢就有錢人有窮人，有企業家就有工人，係嘛？咁有國王有貴族都仲有嘅嚇，咁、啊、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喺個即係大嘅秩序下面咧，能夠保證到啲人係盡量有自由咧？咁樣嚇、啊，人嘅自由係咩回事咧？咁樣咁，但係講翻經濟學方面咧，或者其實嗰陣時叫做政治經濟學啊，咁佢點樣抗衡呢個馬克思呢個批判咧？咁去到19世紀末咧，就出咗叫做邊際效益革命啊，叫做 marginal revolution， 咁就好叻啦，因為有一紮嘅經濟學家，咁就提出咗嗰啲叫生產要素嘅概念，而生產要素咧嗰、那個所謂投入同回報咧、那個關係咧，其實最關鍵嘅嚇、啊、就係、是、最後嗰個單位，即係話你投入最後嗰個單位而獲得嘅額外嘅回報咧，佢就叫做邊際效益。咁原來呢個邊際效益咧就決定咗，因為再加埋供求定律咧，就決定咗嗰個叫均衡價格。咁所以土地啊呢種邊際效益呢達到嗰個均衡價格就叫地租，係咪？咁、你如果係資本呢呢、這個咁樣嘅供求關係底下最後嗰個均衡價格呢就叫利息。 咁勞動力嗱緊要啦，佢呢度將勞動力咧就變成一個生產要素咯，亦都係一個喺市場上面可以買買賣賣嘅商品喎嚇。咁佢話呢個咁樣嘅供求關係最後嘅即係邊際效益咧，你最投入最後一個勞動力所獲得嘅額外回報咧，就決定咗佢嗰個均衡價格就叫工資。咁佢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就完全將馬克思嘅批判咧話搞掂咗啦。咁佢即係話，咁呢個工資喺市場競爭底下、供求底下、邊際效益分析底下嘅一個均衡價格，呢個一個好科學嘅啫， 好似好完美咁演繹咗呢個世界。 咁咧就所以係大家係你情我願嘅等價交換，所以就唔存在任何壓迫同剝削啦。嚇，咁呢個咧就。主流經濟學自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實一路咁發展落嚟，咁當然呢個中間經過好多嘢嘅，譬如特別係1929年其實我俾個名佢先，佢嗰陣時呢就叫新古典主義，點解呢？因為亞當斯密同埋後嚟個李嘉圖呢，即係同亞當斯密差唔多時期嘅晚啲咁多嘅啫，佢哋嗰陣時就叫古典主義經濟學 Classical Economics， 但經歷咗邊際革命呢，佢就改個名叫 Neoclassical， 就叫新古典主義革命。但新古典主義革命呢後嚟就遇到1929年華爾街股市大崩盤啦，咁經濟大衰退啦，美國啦，咁就羅斯福又要推行呢個新政嚟去力挽狂瀾啦， 咁都係嗰時 係啦，冇錯啦，因為要公共財政啊嘛，要咁啊。咁但係嗰陣時佢哋所用嘅咧，基本上就係凱恩斯啊，一個英國嘅經濟學家就係、是、John Maynard Keynes。咁呢個 Keynes 呢，佢嗰個理論嚟講咧，佢就係講啊總體需求、總體嘅供應咧，佢就有提到其實國家係有一個好重要角色嘅要扮嘅嚇，除咗貨幣供應之外咧，你仲要咧就係嗰個稅收同埋你個開支。咁咧就係、是。可以話咧，補充咗新古典主義咧嘅不足，甚至開創咗叫做宏觀經濟學。因為以前個新古典主義咧，差唔多就全部都講緊微觀經濟嘅嘢，叫 microeconomics 啊。咁但係而家咧，就凱恩斯就引入咗 macroeconomics。咁但到後嚟咧，戰後啊，即係當然跟住打仗啦 ，Second World War 啦。咁就卒之有經濟學家咧，就將佢結合起嚟，將新古典主義同埋凱恩斯革命咧結合起嚟，就叫做咧新古典綜合，就 neoclassical synthesis 咧，就提出一個叫混合經濟模式。咁呢個最出名嘅就係薩穆爾呢個薩穆爾遜啦，就是、Paul Samuelson。咁 Paul Samuelson 1948年咧出嗰本經濟學嘅書咧，真係勁到不得了。曾經有成幾十年咧，任何喺大學讀經濟學嘅咧都人手一本嘅，差唔多係最暢銷、最多人即係啲名牌嘅大學教經濟學一定係用嗰本教科書、就咁叫 Economics， 就出到唔知廿幾版咁樣嘅。咁我當年咧就睇過呢本書嘅，咁我就知道即係佢個觀點係點啦。咁佢提出一個就叫 mixed economy。混合經濟模式就係有 public sector 同埋 private sector， 咁而兩個都係好重要嘅，咁大家相互相成嘅。但係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大右派嘅人咧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咁其中最出名嘅咧一個就係奧地利學派嘅海耶克，另外一個就是芝加哥學派嘅弗利文啦。咁啊，海耶克、弗利文咧差唔多係亦都係。大家係相聲相識啦，因為應該海耶克年紀大啲嘅、有少少好似兩師徒咁樣，或者後嚟都係變咗同事咁啊、雖然一個奧地利一個芝加哥，咁但係咧仲有其他嘅即係一班嘅右派嘅經濟學家咧，就好唔鍾意呢個薩穆爾遜呢個論述，即係認為佢偏離咗即係市場至上啊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係、是、處心積慮咧就發動呢一個反攻，就是、帝國反擊戰，咁呢個反擊戰卒之1979年成功咗啦。就戴卓爾夫人喺英國上台，然後跟住1980年就列根上台，列根上台，係、79年嘅 Margaret Thatcher 同埋80年嘅 Ronald Reagan， 一個過氣嘅荷里活嘅戲子。咁呢兩位仁兄仁姐咧，其實就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呢一刻，其實我哋今日都係受緊佢影響嘅。嗰、個就叫新右回潮，我叫帝國反擊戰，就叫新自由主義。就係張五常啊、楊懷康啊、曾淵倉啊、雷鼎明啊、黃于漸啊，總之你而家數得出嘅經濟學家呢，基本上都係呢一個叫新自由主義。 咁通常係一仔寫嘢佢哋。 Neoliberalism， 咁係咪黎智英嗰啲咪就係囉，黎智英咪百分百新自由主義囉。佢哋信曬嗰套嘢，其實佢哋唔係讀經濟㗎。咁但係個問題佢就自己去學，但係學嘅時候，佢睇咗張五常就芝加哥學派㗎嘛。咁當然佢係一個學者啦，當然佢睇咗好多啦。咁但係佢喺香港即係幾十年前開始已經寫啦嘛，賣吉者言啊嗰啲咁樣嘛。咁好多人都話即係其實真係好犀利㗎，賣吉者言。 佢都話攞諾貝爾獎 㗎。係佢自己咁吹啦，嗰、那個田龍理論啊嘛，佢話。咁但係咧，其實真係好多人睇咗賣吉者言咧，係一生改變嘅。 係啊， 因為佢覺得哇，實在太有說服力啦。咁就。你一偏離市場就係災難嚟㗎喇，所以換我講，即係佢哋覺得市場呢樣嘢呢係神聖波侵犯嘅，係咪？ 咁當然啦，確實真係好慘囉。1917年嘅俄國革命，1949年嘅中國革命，跟住有斯大林、毛澤東，跟住仲有埋波爾布特，係咪？咁嗰啲仲有即係喺北韓嘅金日成啊，咁樣樣。咁所以真係災難㗎嘛。即係嗰個係真真正正嘅災難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係振振有詞嘅，所以嗱，你所以咪就係市場咪就係萬能咯，市場至上咯。雖然佢唔會用呢啲字眼，但係個問題佢哋嘅論述就係、是、你兩個人喺度拗嘅時期咧嚇、啊，即係你上電視拗啊，大家問啊，但係你呢個建議係違反自由市場嘅原則、哦，咁基本上即係唔使拗噶啦，係嘛？即係佢已經立站喺一個我哋唔係叫道德高地啊，你可以話都係道德嘅，但係理論高地我哋叫做係、一個至高無上嘅理論高地。佢一話你呢個建議違反自由經濟原則，咁、你已經自動當你輸咗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七九年同埋八零年咧，影響我哋係好嚴重嘅。搞到我哋今時今日咁啦、啊、好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講返嗰個即係思想史呢，其實真係重要嘅呢，即係講返周寶松啦，哎呀咗啲，其實周寶松都係話跟返呢，其實佢亦都有一個人去影響好緊要嘅，喺西方特別喺美國呢、其實被為認為中間偏左嘅，咁當其時其實係都係唔係容易㗎、即係要提出啲觀點，就係、1971年就係、都未係應該咁講，又唔係太難啦，因為1971年呢係新右回潮之前嘛，新右回潮就是7980啦，咁但1971年嘅時期呢就係、是、好似哈佛啊，可能唔係即係太多嘢唔記唔晒，應該係一個好、著名嘅政治嘅系嘅教授呢，就叫盧斯，叫 John Rawls 呢就 RAWLS 嘅，咁呢個 John Rawls 呢就寫到本書，佢嗰陣時都好似其實好大年紀下啦，佢寫呢本書嗰陣時都大器晚成嘅佢係。咁、當然呢就康德都大器晚成嘅。所以我當時五十歲嘅時期我同自己講唔緊要，因為康德呢寫呢個純理性批判呢都好似過五十㗎啦。咁、但係而家又過咗咁耐，所以都唔敢講啦。好似盧斯寫呢本書係65制㗎啦。咁、我都就嚟啦，真係我又寫唔出。係啦，就係、盧斯嘅正義論。 好多人都睇過啦，其實。 係啦，咁呢個呢影響係好緊要嘅，即係喺近代嘅政治哲學嚟講呢，差唔多一講就要講佢㗎啦。咁但係頭先嗰啲 background 呢就俾大家參考嘅啫，而家我哋真正嘅起始點呢就係1971年嘅盧斯嘅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 你話 John Rawls 有人影響周寶松好深。 我係佢直情係佢覺得自己係師承周寶松㗎，佢思想淵源係唔係佢思想淵源係 John Rawls， 周寶松嘅思想淵源係 John Rawls。 Okay. 而另外呢印度嗰個經濟學家 Amartya Sen 呢佢直情就話、John Rawls 係佢嘅老師嚟㗎。我唔知佢真係教過幾多啦、可能真係教過佢都唔定。好啦，但係我哋唔好跳步啊，唔好去到 Amartya Sen 啦、先啦。其實呢就係、1971年嘅 John Rawls 嘅 Theory of Justice。但係1974年呢右派反擊啦。嗰、那個呢就係叫做洛齊克 Robert Nozick， 叫做無政府狀態或者無政府主義啦、國家與烏托邦好、麻煩嘅，就叫做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咁其實佢就係完全衝住呢個 John Rawls 嘅，而佢哋兩個呢其實隔離 office 嘅，真係好似係呀係呀。咁、但係呢其實佢就係後生過、John Rawls 呢就十幾年呢， 即係你嘅意思係同一間大學教書， 同一間大學嘅政治系教授。 OK， 咁但係呢佢係後生過 John Rawls 十幾年，但係原來同一年死喎。我睇一睇2002年啊，2002年兩個一齊過身嘅，即係佢短命啲啦。咁但係呢跟住落嚟呢好快脆呢就1977年呢三年後期，因為又係三年，71到74就三年，74到77。1977年呢有另外一位教授，應該唔係講緊大學㗎啦，我唔記得咗邊間啦，就叫做朗路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呢、個 Dworkin 呢個姓真係好少人啊， D-W-O-R-K-I-N。Dworkin， 咁就普通話亦叫德沃金啦，咁佢又寫咗本書叫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佢其實係一個法律系嘅教授嚟嘅、但係佢就研究法律哲學嘅，咁佢就其實佢呢本書我真係認真睇過，頭先嗰兩本書呢其實我都揭過下嘅啫，同埋正義論呢我就睇過好多二手文獻、即係介紹正義論嘅書，咁 Anarchy State Utopia 我就揭過下嚟，咁亦都睇過啲二手文獻，但係 Taking Right Seriously 呢我就幾年前呢係真真正正係 cover to cover 睇晒，好惡啃嘅，因為佢係用嗰啲叫做 jurisprudence、即係叫做法理呀、法理、jurisprudence 嚟去角度嚟去睇寫嘅，但係呢原來佢有部分呢雖然有好多係講人究竟有乜嘢 rights，即係人嘅權利係點嚟嘅，同埋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對待，所以佢嗰、那個即係有中譯本啦，當然叫做呢、這個佢叫做認真地對待權利呀，中文譯做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但佢入面呢係真係有講到啲觀點呢係比較附和 John Rawls 嘅，即係正義論嘅 Theory of Justice， 所以亦都被人視為中間偏左， 好啦，咁但係呢真真正正我覺得佢係表達呢種咁樣嘅你可以話左翼嘅思想呢就係2000年啦、啊、其實佢2013年過身嘅啱啱兩年前過身㗎啦。咁但係佢2000年嘅時期呢即係15年前呢佢寫一本書叫 Sovereign Virtue。Sovereign 本來就係一個主權咁嘅你啫但係佢喺度差唔多係講至高咁解至高無上嘅。Sovereign Virtue 呢就美德最高無上嘅美德。咁佢個副標題就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啊就真係講平等㗎啦、嗯。啊都即係得到今日真係正式去到2000年先至寫本書講平等。咁佢好有意思嘅。啊咁佢就講呢基本平等同埋自由係冇衝突嘅。啊就唔對立嘅。咁、嗯、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呢再講緊點樣唔對立法。